和你的儿子一起住，

我爱祖国的蓝天由杨洪基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在这次经典走四方当中所精选出来的杨明作品，都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流传在广大老百姓心中的经典作品。下面请继续欣赏他所创作的两首好歌，这是由彭丽媛所演唱的《红梅赞》和宋祖英所演唱的《好收成》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收成，宋祖英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经典走四方为各位安排的是中国当代作曲家杨明的作品特辑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，编辑葛剑锋，主持人麒麟，期待和您下次再约。